在奏唱国歌之后宣读誓词，顺利完成。澳门新一届立法会有14名直选、12名间选和7名委任议员。他们宣誓就职之后，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新一届的立法会主席，以及举行主席就职仪式，展开新会期。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地区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稍凉，星期一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緊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澳运站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南昌公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一带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狮隧口。咁就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快线因为有工程一带挤塞，车龙排到狮隧口。咁另外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口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将军路道去观塘道嘅支路咧，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个星期六连续做这个节目呢，做了十几年。咁有些听众写信给我，讲到他的细路在细路仔门山学步嘅时候就听呢个节目，到而家都入咗中大三年班啦。咁我觉得呢个节目的确喺空气中同全世界嘅好多嘅朋友建立咗好好嘅精神嘅联系，亦都好惭愧，好多听众而家嚟信咧都称我做老师，愧不敢当，因为自己学习得仲系唔够好。有幸我最近因为这个看到国家的文化复兴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古籍办呢，就国务院的有关的国家图书馆，就用精装全复古的这样的一套的永乐大典。咁啊，我知道呢套《永乐大典》喺大概都成十年前咧，就已经系出版，但因为呢套书太大啦，所以咧就唔系好多民众有机会见到。咁当时系中国嘅一个领导人就带咗呢一套书咧，送咗俾广大图书馆。咁我相信而家可能系摆喺凤屏山图书馆。咁呢套《永乐大典》咧，就系呢个国家文物办、国家图书馆再重新原装精印出嚟嘅一套宝贵嘅世界第一套嘅百科全书。咁啊，我讲呢套书嘅原因系想讲下我哋民族嘅苦难。呢套书 是在明朝永乐期间，因为种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就永乐帝呢就呢个集中了全国的精英，就出版了这一套中国和世界第一套的百科全书，就叫做《永乐大典》。咁呢套咧系《永乐大典》咧，系永乐版嘅，系永乐年嘅版。咁啊，后来若干年后咧，就亦都喺明朝嘉靖年咧，就由嘉靖帝咧又再集中咗当时全国嘅嗰啲，我谂系写字好靓嘅精英，就150多个翰林啊、状元啊呢啲咁嘅精英咧，就喺皇室度咧就抄呢个《永乐大典》，就抄咗个嘉靖版。咁呢个嘉靖版咧，就系呢百几个人每日以三页嘅速度，一路用郑楷嘅毛笔一路咁抄，就抄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嘉靖版。咁后来咧，永乐版就而家仲喺处考据紧、追查紧，究竟去咗边度？咁啊，有啲学者就喺处估计，可能藏咗喺明朝嘅定陵里边某一个皇帝嘅墓里边，作为呢个墓里边嘅陪葬品。咁呢个永乐版，咁亦都有可能系散出到全球，我哋唔知道，而家咧未有定论。但系嘉靖版咧，就呢个好清楚啦。喺到呢个清初嘅时候，清末嘅时候咧，呢个因为种种嘅外敌嘅入侵，尤其是系呢个八国联军入咗中国之后，咁呢一套嘅嘉靖版嘅手抄嘅呢一套书咧，就全部散失、火焚、水浸、撕毁。咁可能系嗰啲侵略兵啊嚟到中国，金银佢又识，书啊佢又唔识，咁于是呢套嘉靖版咧就散失喺全球。嘉靖版全套咧系将近2800册嘅，嗱准确数字我仲要查一查，总之系20000多册以上。嗱，所谓册咧，你记住，因为永乐咧系呢一套《永乐大典》咧，系用好特殊嘅嗰个钉装嘅，系普通我哋嘅书嘅呢个大概2倍多咁长，同埋咧一半更多嘅阔度。咁呢个系金色嘅呢个一套嘅永乐，咁呢一套咧系皇室嘅包装，所以咧系用咧即系黄金色嘅咁嘅印刷同埋钉装。咁啊，嘉靖版咧就散失到全球。咁啊，话俾大家听，中国政府喺自己文化复兴强盛之后嘅呢、這个最近呢10年咧，就一路咧就开始加强搜集各种各样嘅古物古迹。咁嘉靖版咧，大概喺呢个21世纪初咧，中国政府咧就开始即系准备重新呢个既搜集又复制呢个嘉靖版。咁啊，话俾大家听，20000多册。你估而家剩翻几多咧？剩翻中央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到嘅系164册。咁而家重新钉装出版复制嘅咧，就系164册嘅嘉靖版。咁啊，呢个就睇到一个国家一弱，连保护文化嘅力量都冇埋嘅。 赶着下班的计程车。一笑而过，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谁要理我？很多年之前，我问朋友来陪我。有谁来爱我？买醉的时候，你认识我， 最后还一起生活。为怕寂寞，我们做了很多，最没空寂寞。哦，与你之后，我说想有人爱我，就有人爱我。可是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知道拥有什么。可能我们都寂寞。 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点解咁着重讲到《永乐大典》呢？因为我哋中国两套嘅百科全书都系中国强盛嘅时候嘅社会先做出嚟嘅，一套就系《永乐大典》喺明朝，另一套就系《四库全书》喺清初。咁呢兩套嘅百科全書呢，就而家全世嘅《永樂大典》就剩返，即係我哋中國政府能夠收集到嘅係164冊，但係原底係20000多冊嘅。咁你諗下去咗邊度呢？咁仲有家政版嘅《永樂大典》呢，仲有57冊呢，就而家係散佈喺世界幾間名大學嘅圖書館。咁有啲圖書館仲只有一頁兩頁咁嘅啫。咁如果有一本嘅《永乐大典》原装嘅咧，就已经系好珍贵嘅。咁而家咧都系喺其他嘅大学收藏咗。咁啊，我哋嘅政府亦都同佢哋商量，可以俾个我哋复制翻。咁所以咧，仲有57冊嘅呢个家政版嘅《永乐大典》咧，都已经系出版咗。咁啊， 呢個中國政府咧就將佢藏喺國家圖書館。咁啊，有一套嚟咗香港就係馮平山圖書館。咁啊，好愉快高興咁話俾大家聽咧，我亦都即係盡我最大嘅努力咧，即係藏咗一套《永樂大典》嘉慶版嘅164冊嘅黃色嘅藏版。我自己都好想睇下用咩辦法能夠俾多啲朋友能夠見到嚇《永樂大典》喺香港。咁當然你哋可以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睇下可唔可以查到佢哋肯唔肯俾你哋睇《永樂大典》嘅，即係喺香港留低嘅呢一套。咁啊，講到呢一套咁寶貴嘅書，講到我哋嘅清初嘅四庫全書，呢兩套咁寶貴嘅文物啦，都係因為國家嘅衰弱而咧搞到咧特別永樂啊散失曬添。而四庫全書咧，而家係有喺度，因為佢當時清朝皇室咧就總結咗呢個經驗，所以佢一抄咧就抄咗四套，咁啊放喺四個咧中國嘅呢個藏書閣度，咩文淵閣啊咁樣，就喺喺沈陽啦，喺北京啦，喺南方嘅地方。杭州啊、寧波啊呢啲就藏有咧四套四個書庫，所以叫做四庫全書。咁呢個但願我哋香港嘅同胞、香港嘅年青人一代能夠理解，對我哋國家嘅歷史唔係一個虛無縹緲嘅，係可以觸摸、可以了解。咁啊，講到國家嘅富強。除了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實力、軍事的實力的保護自己，這個是非常重要。最近期間全世界的華人很注意的，就孟晚舟女士的這個在不認罪的情況底下翻返來自己的祖國。孟女士是深圳大學的校友，咁佢亦都伴隨住中國嘅發展成長嘅一個新嘅一代，咁佢嘅呢個回歸咧係好説明國家嘅強大，人民先至有地位嘅，所以人民、國家、企業之間就係一種互相關聯嘅關係，咁我相信我哋從佢嘅遭遇裏面應該睇到國家的強大對我一個普通小老百姓的重要性，不是說我們說自己國家強大跟我們自己沒有關係，是完全有關的，特別是散播在全球的我們的華僑、我們的港僑。所以我覺得當處理這件事的時候呢，拜登的政府很多的他們的參眾議員啊、兩黨啊，覺得呢是拜登對中國的軟弱，好啊，咁啊，覺得咧，拜登咧唔敢對中國強硬，咁我就覺得咧喺呢度就使到我諗起一篇喺今年9月7日嘅一篇嘅報告。呢篇報告咧就係源於呢個外交雜誌嘅，係呢個外交雜誌嘅一篇報告。咁呢篇報告咧。因為登咗喺外交雜誌上邊啊，咁一定咧係會影響美國社會、美國政府同埋世界各國嘅關注外交國際動態嘅人都會好注意呢一篇嘢。咁呢篇嘢咧，我就覺得點解要攞出嚟講咧？咁因為我哋過去呢幾年香港出現嘅種種嘅情況。好多人都以為係我哋本地嘅問題，我喺呢個節目都成日都講，唔係啊，各位，呢個唔係一個本地問題嚟嘅，我哋好歷史地緣政治嘅不幸，我哋放咗喺美國要攻擊壓制中國嘅一個大方向上面，啱啱就係一個對撞點。咁我哋就身處喺呢個對撞點裏面，而形成呢幾年我哋見到嘅情況，或者可以講話唔知幾年啦，應該係呢7-8年嚟啊呢個我哋所見到嘅情況。所以我好想同大家講，我哋一介小民，我哋希望嘅係和平安寧發展嘅社會。 但係咁一撞咧，我哋好多人就會作咗好多個判斷，嚇！我亦都知道好多人因此作咗自己生活地點嘅選擇，去咗其他嘅國家。咁我覺得唔緊要嘅，每個地方都係地球上一個點，佢哋都有佢個文化、生活、地理環境嘅特色。我哋去即係嗰度經歷一下，對我哋都係好。但係可以咁講。過去香港四十年咧，已經係唔止一次出現呢個情況噶啦。我再三同我哋呢啲年青嘅一代嘅朋友講，留翻啲餘地，留翻啲根喺自己祖國嘅土壤上邊，對你將來係有好處。而家暫時嘅一啲某啲嘅唔理解或者誤解，或者大家彼此嘅一啲呢個摩擦同埋衝突，我覺得。都係需要咧，要準備。我哋總係山水又相逢，總係柳暗花明又一村，嚇、啊。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攞呢一篇嘅美國嘅以前嘅安全委員會嘅高官呢、這個佢嘅呢篇文章咧，我就真係好值得我哋睇到點解而家會撞得咁犀利。咁呢篇文章咧，我嘅資料來源咧就2021年9月7日嚇嘅嗰個時候喺呢、這個鳳凰網嗰度係一位。中國嘅專家叫做黃聰先生，佢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美國研究中心嘅執行主任。咁佢咧呢、這個係一個智庫嘅高級研究員。咁佢將呢篇嘢發出嚟俾大家睇咧，我覺得係好值得我哋從中知道根本問題喺邊度。 是太早，一对一双，姿态似是万人围观的理想雕塑。可惜多数躲不开彼此改变的因素，谁愿意变做你的薰衣草？深深的所有完全为你好。只有我独自来承担相处的苦恼，只得少数爱到了最后仍然肯拥抱。谁不想一生再没牵挂，然而寂寞是极怪的代价。我想的同样都想我失再幸运得更可怕，谁不想赞赏那极少数，然而落泪是愉快的代价。能放心同样的相爱，实在像梦境般优雅，但你更可怕。

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立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上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泽安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奥运站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南昌公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因为快线有工程，一带系挤塞，车龙排到钻石山港铁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利道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在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房屋方面，今日施政报告都提到，在一些合适的项目引入承办商一并去负责设计啦，做埋建造。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可以提供更大的弹性，譬如采购物料、推动嗰个衔接啊，以至佢引用人力的资源。在咁嘅情况，亦都释放嗰个能力去处理更多的产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乜都有哲学， 主持吴文芳、纪文凤， 嘉宾陈展。 因为我自己不是读 design 的，我是读 marketing 的，做下做下突然间就咦又画嘢，呢个 perspective 就有啲合中意嘅，因为佢起码话 I want fresh thinking， 佢新鲜感就唔系住喺香港嗰啲人俾你，呢个未试过或者未谂过嘅，所以呢个我觉得系一个重要嘅嘢嚟嘅。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好，各位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我哋好多香港也好，世界各地嘅港侨、华侨也好，都系。在美國的話語權底下，將最近的很多的衝突是被他們描述成是一個所謂民主的自由的人權的社會對一個威權社會的對撞的衝突，因此呢好像是正義對邪魔的衝突，咁啊，中國咧就被派咗一個邪魔嘅位置，嚇，咁就於是咧好多好多嘅鬥爭咧，我哋都以為係一個咁嘅所謂政治道德、文化道德嘅問題嘅一種衝突。但如果我引多啲資料俾大家，就知道根本完全係美國利益、美國優先，嚇。因為受到中國的成長所帶來的衝擊，他要拼命維護住自己的地位的一種所謂美國第一。啊、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個澳洲的所謂核潛艇的問題，啊、這個核潛艇問題無形中就帶來了核擴散，無形中帶來整個亞太區的軍備競賽的緊張，啊、這些呢都是美國方面他們的軍事工業需要有這些東西來維持著他最大的這個利益。所以我們的外交部一個代表華春瑩女士就在這個九月底的時候，因為這個俄羅斯的外長談了美國怎樣在全世界組織小圈子來以所謂民主自由為名去造就世界的巨大的衝突，目標 就係你讓呢啲咁嘅軍事工業啊、石油工業啊，佢哋嘅金融嘅寡頭壟斷啊，能夠繼續喺世界上掌握住一切嘅嘢。但係佢哋要披住一個所謂民主、文明、自由嘅捍衛者嘅身份，而亦都係因為我哋嘅文化藝術、電影嘅所有話語權，包括傳媒話語權。都喺美國呢百幾年一路形成到戰後呢七八十年嘅手上邊，即係所謂話語權喺曬佢手。而我哋好多嘅年青人，包括中年人，留美留英，所有嘅邏輯都係英美嘅邏輯，所以佢哋好自然感覺到，好似美國所講嘅就合乎邏輯係對嘅，嚇。咁所以當俄羅斯的外長卡夫羅夫講到美國呢種咁嘅劣行嘅時候咧，有人就問中國嘅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嚇，佢就喺九月二十六號咧，就呢個連續用咗六個問題嚟問美國，佢話呢啲係民主咩咁嚇，咁啊嚟回應美方所謂喺全世界組織民主高峰會嚟對付中國，嚇華清源就問：佢話美國由1% 嘅人擁有，1% 嘅人治理，1% 嘅人享受曬美國所有嘅資源，呢啲係民主咩？嗰99% 嘅美國人得到啲乜嘢？呢啲係咪民主咧？咁佢話美國嘅政治撕裂極化，一個美國反對另一個美國。政府的支持率不到一半，嗱，講到支持率一半咧，哈佛大學研究中國的調查咧，最新情況啊，去到 95% 中國人啊，嗱，哈佛大學的國際調查問到中國人的反應，嚇，唔係話喺國內街頭，而係佢哋好多個方法去俾知道係哈佛大學的調查，大家都知道可以放手講嘢嘅，95% 認為我哋嘅政府做嘅嘢係我哋需要嘅嘢。你如果問下美國人，會唔會有90% 話美國政府而家做嘅嘢係佢哋需要嘅嘢咧？咁嚇，咁佢華春瑩就問，佢話咁樣樣嘅一個美國，咁樣樣嘅支持率唔到一半嘅美國係民主咩？咁佢話美國喺處忽悠緊人民，濫用緊人民嘅信任，開各種空頭支票，從不落實兑現，這個係民主咩？咁佢話編造各種謊言，嚇謊言對外發動戰爭，嚇咁就係佢哋嘅主持緊真理，但係結果其實就全部都係謊言，而呢啲謊言係冇人去問點解啲政府可以用呢啲謊言嚟將美國推入戰爭，而造成咗中東人民咁大嘅破壞同埋災難。佢話呢啲係民主咩？點解冇人去問下呢樣嘢咧？咁嚇。咁啊，佢話咁多普通人民失去生命，陷入貧窮，而軍事工業嘅企業、大資本家就冚唪唥都最有錢，呢啲係民主咩咁？佢話我哋當睇到美國嘅黑人弗洛伊德冇辦法呼吸嘅時候，呢啲係民主咩？嚇，無數個無辜嘅平民每年數以百計嘅無辜平民死於，特別係啲非裔嘅人死於槍支嘅暴力，咁嘅政府完全唔做嘢，係民主咩咁？嚇，佢自己只許自己嘅政府發展，人哋發展咗自己嘅制度，發展咗人民嘅生活嘅進步，咁就覺得咧要想辦法去打壓啦。呢啲係民主咩咁？嗱，我覺得咧。華春瑩呢啲嘅應對咧，其實我哋喺海外嘅人都好清楚，不過好多時候就冇料出嚟講嚇。咁而家咧，我哋睇到而家所謂民主嘅問題係一種遮掩嚟嘅，但事實上係美國利益問題。我呢度亦都有一篇係來自呢、這個一位專欄嘅作家關品芳先生，佢嘅一篇評論係取自佢。2021年9月22号的他谈到就是这个美国的军事工业怎样受到法国的挑战，而因此想尽办法打击法国的工业军事工业的情况，我觉得呢都是很值得讲的。其中最值得讲的数字就是呢这个整个军事工业那个资料库的显示，全球十大軍火出口國家，嚇，嗰個最大嘅係美國佔37%，俄羅斯佔20%，法國佔8.2%， 德國佔 5.5， 中國佔 5.2， 英國佔 3.3， 西班牙佔 3.2， 以色列佔 3%。 全球八大軍火出口國總的呢個數量是截到佔 85.4%， 而美國一直就是獨佔鰲頭。八大軍火商裏面五大是美國，就是洛克、波音、格魯曼、雷神和通用，都是美國的。因此咁點解會引出同法國咁多衝突？其實係基本上係軍事工業嘅集團嘅利益衝突嘅問題。咁我哋會覺得奇怪，美國點解好似不顧美國嘅外交嘅朋友圈而走去只顧住美國軍事工業嘅情況呢？因為成個美國政府基本上係立足於呢啲巨大嘅財閥，特別係軍事工業嘅財閥、石油財閥、金融財閥嚟控制成個國家嘅。咁所以佢哋好識得打扮自己係民主國家、自由國家等等。我觉得咧，我希望我哋全球人民咧都应该要清醒一下。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素务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法国呢位总统先生呢、这个2017年上任嘅时候只有40岁，咁大概再过十年咧，到2027年嘅时候咧，可能佢先至系到50岁吓。咁、呢位先生对欧洲会起咩作用？同美国嘅关系会点？同德国关系会点？特別而家德國嘅情況又咁樣樣，所以整個歐洲法德之間嘅關係、英法之間嘅呢個摩擦，亦都係好明顯嘅。而法國同中國呢，亦都有一種好先天嘅好特別嘅情況。我諗有讀近代史嘅人都知道，我哋喺清末嘅時候呢，其實中國上層社會呢係德法嘅朋友呢係多於呢個英美嘅，即係基本上係法語、德語係喺中國整個政界上層社會呢係比較多人受影響。所以我哋睇到呢、这個好多中國嘅領導人物，特別係啲共產黨嘅領袖人物咧，基本上咧早期嘅領導人都係留法嘅嚇，其中好似周恩來啊、朱德啊、鄧小平啊嚇，咁、仲有啲唔出名嘅，好似趙世炎啊咁樣，佢哋都係用勤工儉學嘅身份去咗法國留學，而咧將法國嘅各種各樣嘅精神啊，無論係呢個科學技術嘅、文化嘅、哲學嘅，都是心领神会地带到来中国。所以其实当近代我们中国人集中了学英文，而将英文又变成留英留美的一个方向，本来呢亦都是英美占了优势。但是到最近呢，不知为什么呢，英美方面突然间就全面所谓三眼、五眼联盟这些，那突然间全面转做要跟中国对抗。那当然就唤醒了中国社会，喂，这样搞法不定喎，咁。所以我可以看到呢，是跟住来的时间呢，学英文的数量呢就会逐步降低，学英、学法文、学德文、西班牙文的数字呢，或者葡萄韩文的数字呢就会上升的了。咁、我都有啲奇怪，点解 即係本來一個語言系統，一個 Anglo-Saxon 嘅語言系統，對中國佔有咁大嘅優勢，突然間全面轉成咧同中國對抗，咁必然就使到中國嘅人民同埋中國政府高度提高警惕。咁所以我哋做教育嘅都知道，而家最近好多所謂補習嘅上市問題啊，又或者咧呢個我哋開始小學咧唔再強調學英語嘅問題，我都同啲我哋嘅同事讲，你谂下，我哋不断强调我哋嘅小朋友学英语，而最后送去英美留学，留学嘅最后好多嘢就唔准你学，即系工业啊嗰啲唔准学，就只准你学意识形态嘅嘢。咁意识形态嘅嘢翻嚟就去怼冧自己嘅国家。咁你话咧，你系中国政府，你系中国教育部，你会点做咧？咁吓，咁所以最近中国教育形势嘅大变咧，系同咧。即係整個美國嘅轉向係有關嘅，咁我睇到咧，哦，原來咧係美國整個社會嘅高層咧喺處有咁嘅重大嘅變化喺處進行中，咁所以呢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呢一位先生嚇嘅呢篇文章咧，我覺得好值得我哋睇啦嚇，因為佢係喺外交雜誌上發表嘅嚇咁。呢、這個佢就話：西方國家咧係冇意識到自己一直接受中國嘅精心設計、長達數十年嘅敵對戰略，嚇加上美國喺冷戰中取得對蘇聯嘅勝利之後傲慢，於是造成今日嘅美國對中國嚟講全部係一個誤判。咁呢位先生咧又話。他說中美當下的競爭是政治戰、信息戰和經濟戰的混合體，中國的大戰略首先是旨在淡化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然後在亞太地區取代美國力量，政治戰的焦點就是在意識形態。各位，他點了一個問題，就是意識形態。所以如果我們問一下，為什麼我們香港的青年人從來同中國冇打過交道，亦都同中國共產黨冇任何嘅交道，而點解佢哋嘅情緒會咁反中、咁反共呢？咁我哋睇到啦，原來係美國總體戰略上係揸緊個意識形態嘅問題嘅戰爭嘅問題。咁呢度使到我前嘅，我諗幾個月前我喺呢度講到Newsweek 嘅週刊嘅調查，美國喺 CIA 之外調動咗60,000嘅工作人員，用學者、教授、編輯等等的身份，就是圍住中俄之間不斷去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和分化，這個呢，這個攻擊這兩個國家。那他的文化、藝術、宣傳全部都是傳播緊中國就是妖魔，中國就是一個呢，這個威權政府。嗱，咁最近仲離譜到咧，嗱，我不得不要講嘅，因為我係一個好著重讀歷史嘅人。喺10年前，我開始注意到劍橋大學嘅中國史嘅呢個十幾本一集好大本嘅，足足2尺長咁闊嘅一套書。咁我係好小心咁、好細心咁閱讀，因為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耶魯呢啲咧，都係我好即係好羨慕、好敬仰嘅呢個最高學府。咁既然劍橋大學出咗到中國通史啦，我當然要認真拜讀。咁後來咧，哈佛又出咗套中國通史，就6本嘅啫。咁大概係唔夠1/3劍橋嗰個 size。咁呢兩套書咧，我都好奉若神明啊，好小心咁嚟讀，一頁一頁咁樣去讀睇呢兩套書。咁當時就發現一個問題啦，兩間咁超級嘅大學都將中國定位在秦朝，秦就係中國。咁秦以前咧，我一路喺度諗，咁秦以前唐虞夏商周，點解佢哋唔認為嗰個係中國咧？咁我都係照學術上咁學習啫，即係覺得既然呢啲學者有呢個嘅睇法，話秦就係中國，咁秦係點咧？係咧呢個統一六國，係用強大嘅戰爭力量將六國統一起嚟，就成為秦，就叫做 China 咁。好啦，咁我就當睇書睇學術著作咁睇啫。好啦，直到最近 喺睇中央電視台就有一套電視嘅超時空嘅安排嘅一個電視嘅應該唔知叫做劇啊，又叫影像，佢就用跨時空嘅編排，就將呢個西漢嘅時候復生講尚書嘅嗰個情況咧，就變做一個好重要嘅呢個超時空嘅劇咁嚟去表現。咁啊喺呢個表現過程裏邊咧，就有一個問題啊非常突出嘅，就係一個現代嘅學者去到西漢時期嘅復生嘅書寫。咁啊，睇復生嘅書寫咧，復生就叫復姓，就係西漢時候嘅一個尚書嘅學者，佢係秦朝時候嘅博士，佢係秦博士。後嚟因為秦亡咗之後咧，佢就去到西漢。咁啊，西漢咧佢就傳授咧尚書，而漢文帝西漢嘅漢文帝就請復生老先生咧去呢個首都講尚書。咁啊，復生就話：我太老啦，我由山東，我冇能力行到去呢個首都。咁於是漢文帝就好，咁我就派我嘅掌故大臣啊，呢個曹錯就嚟你度上堂，你直接教佢啦。咁説故事就講到咧，曹錯嚟到山東濟南，去呢個上復生嘅課。咁嘅過程，同埋咧，復生解尚書嘅過程，咁呢個時空倒錯嘅呢個過程裏邊，一個現代嘅讀書人就去到漢朝時候，即係兩千幾年前啦，就問復生老師：，咁中國幾時叫做中國嘅咧？咁嗱，呢個題目本來覺得你哋聽嘅時候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喺咁重要嘅電視劇裏面講，會問中國幾時叫做中國呢？咁嗱，呢個故事講到而家都未講得曬，我哋下一集再補翻。 要對你説，我們最初差點很美好，好得身邊痴情男女也羨慕。扮命为你恶补功课也做多，为了可陪同急诊祈求，让我突然感冒。要对你说，我们也许心宵讲到清楚，仿佛伤痛心灵还会进一步。但做树洞面对你讲他过去暴躁，如没有感情何必哭圆还尽诉。回想听到你说初恋那种嫉妒，便已担心你承受不起我的爱，如何自保。不可失去你，宁愿得不到到绝路，也许走得太早，将尊严买得太高。罪过这感情没有亲口讲过，从来都假设怎么去对我远距，会逼你极无助。朋友这称呼你也是否觉得遗憾过，恨我火化又恨为别人都消错。罪过很可能未必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够吸起气过的骨气，太早似大人变怯懦。如果家中的你有电灯坏了想协助，难道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够更加好过？ 将这废纸捅破，才有更好结果。如果刚刚好，你有什么走，我哪够做？难道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令你很好过？如果当初的你有幻想对众星仰望，今日想起错过了的错，当有跳失闪过。